好音乐九五九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爱我，愿意渐渐成熟，时间一直安慰我，我已获得完全的自由，青春不该挥霍，需要一点一滴的染红，如果拿得出不舍守候，请你期待相见那一刻。如果不是心中还有梦，又能忍住多少痛，我会拼命飞过天地的尽头，看人间更辽阔。如果不是一生都有梦，又能努力陪多久，我会拼命追求生命的感动，让考验荣耀我，教会我。如果不是心中还有梦，又能忍住多少痛，我会拼命飞过天地的尽头，看人间更辽阔。 热泪在风中流淌，流的那岁月般悠长，年复一年梦回故乡，天边的你在心上，把那沧桑珍藏在行囊，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。我已把你不在手上，塑成你往日的模样，沧桑珍藏在行囊，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。这一把你独在手上，塑成你往日的模样，一遍一遍回头，你不在那地方，你不在那地方。

园安全温暖。 May the world have love and peace for as long as we live。 想得太多，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